送千千里不计距离，歌声要送万万里跨远地，歌声句句唱错愉快少年时，好歌一生伴着你，歌声要送千千里不计距离，歌声要送万万里跨远地，歌声句句唱错愉快少年时，好歌一生伴着你，好歌献给你，让爱藏心里，阳光在我心里照耀，光辉欢笑永伴随，好歌献给你，愿你藏心里，唯愿为你解许愁闷，快乐在歌声里。歌声飘送千千里不计距离，歌声飘送万万里跨远地，歌声句句唱错愉快少年时，好歌一生伴着你，好歌献给你，让爱藏心里，让歌 只想嬉戏畅游，

甜蜜。

您的用心之选，购物到盛空，家和万事兴。 亚奥之星鹤立新航北京花香桥奔驰 4S 店六周年双店同庆，全系车型限时聚会，1.6升及以下小排量购置税减半，倒计时，详情致电010-8014-3000。 买红酒就到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，打破传统购买方式，先品尝后购买，放心无忧。华北地区进口葡萄酒集散中心，世界优质美酒尽在红码头，您身边的葡萄酒专家。招商热线84998288 84998288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全部在朋友面前常爱提起的名字，最喜欢你笑的样子，仿佛一个单纯快乐的孩子。如今已经历历在目，你成为我伤心的往事。那段有你有我的日子，我真的很想可以再开始。过去都已飘逝，或让期待重来一次，好好将所有感觉统统收拾，再回到我和你的昨日。我真的很想让我和你回到过去，重新再来再爱一次，我会在乎我们的故事，感谢我们的历史，轻轻擦去眼角的泪珠。我真的很想让我和你回到过去，重新再来再爱一次，我会珍惜我们的最初，不想看你为我哭，让你陪孤独说不尽心事。

一直爱你 呀， 爱直到永久。 就算天塌下来都不能分开， 因为爱， 因为爱， 我承诺告白让你幸福愉快， 不管风吹日晒都为了 在那时候感觉心在停顿，心在跳动， 你的温柔是暖和， 如果你愿意， 你的话不会说， 我一直爱你， 我们要爱直到永久，因为爱， 因为 我懂得珍惜，付出真心，就算天塌下来 就算天塌下来都不能分开，因为爱， 因为爱， 我承诺告白让你幸福愉快， 不管风吹日晒都为 算过去，天空微露淡蓝的晴，我在早春清新的阳光里看着当时写的日记，原来爱曾给我美丽心情，像一面深邃的风景，那深爱过他却受伤的心，丰富了人生的记忆。只有曾天真给过的心，才了解等待中的甜蜜，也只有被辜负而长夜流过泪的心，这也是种运气，让他永远记得曾经有一个人给过完完整整的爱情。

一清早起床，慌神地刷着牙，手里换上了像盔甲的武装，头顶着太阳，拖着沉重步伐，这一切不都是为了我们的梦想？心很烫，我不怕，雨下得多大，就让泪伪装在没人看见的地方。我们都把生命活得很匆忙，消费时间过得很慌张，街上每个人都这样，就像一个傻瓜，太多牵挂，太多说不完的彷徨。我们不应该任性很忙，偶尔要让脚步停一下，多少人错过你身旁，再多后悔能怎样？别再害怕，我们别再让自己更忙。啊，一清早起床，慌神地刷着牙，手里换上了像盔甲的武装，头顶着太阳，拖着沉重。 我想你不是真心吧。

下秋天雨季的漫长，终于也来到冬季的严寒。生命的无常，只要有你的陪伴，就会感到温暖。窗外风雨虽然大，我们从来都不怕，只要有彼此在身旁，就是我的家。完美可以很简单，只要过得没遗憾，我们肩并着肩，再艰难的路都不怕。 人世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。

闲聊，因为我学习着放手。 I'll tell you. 城市的夜空中，我们可以欣赏万家灯火下的温馨。